见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七月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，

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情你是我的唯一，陪我谱出人生旋律，像夜里的光明点亮我的眼睛，往事历历清晰的我的美，清晰的我的真，我也曾付出过一切。我不是轻易就能够放下从前， 彼此眼中 己，照顾自己，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，你我约定一阵吵很快要喊停，也说好没